数字贸易新动力， 全球贸易新格局。 9月3号到7号，9:30到17:00，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交通、外语，阜中心之声、双澳之声、京津冀之声、北京广播网、听听 FM， 在首钢园1号馆共同推出音视频现场直播特别节目。 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展会相融合，首钢园为您呈现独一无二的参观体验。 来吧，我在福贸会等你。 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以及我们在福贸会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音视频特别节目，我在福贸会等你，我是主持人徐冉。各位好， 我是主持人李雷，大家好。那从9月3号一直到7号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广播融媒体直播间亮相福贸会的首钢园的展区的1号馆，那现在我们正在1号馆当中哈。 没错， 那除了我们北京新闻广播之外，北京交通广播、城市广播、体育广播、外语广播、京津冀之声、北京广播网、听听 FM 呢，将会共同推出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融媒体直播的特别节目，我在福贸会等你。 没错啊， 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著名的主持人还有权威专家要一起跟大家聊一聊，是吧？ 届时呢，我们会用14场的现场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来为大家介绍这一次福贸会的各种亮点呐、看点呀，以及带着大家啊，无论是在现场参观还是以云参观的方式来探访我们首钢园13万平方米展区当中的高精尖特新、有各种技术特色、跟观众互动的各种平台，都会在这期节目当中为大家集中呈现。那像我们的听听 FM 北京时间第一视频以及微博，大家可以找一下北京广播的微博，还有网易新闻会同步视频直播。 哎，那今天呢，我们上午的直播呢将从现在就是9:30开始，一直持续到11点哈。 没错， 今天我们所直播的这个主题就是体育让城市更加的精彩。 从我们俩身上这个衣服啊， 没错， 今天彰显 大家就能够看出来，今天我们聊的就是体育相关的话题。 哎，没错啊。那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的音视频直播呢，都会围绕在福贸会当中的一个体育板块啊，来集中为大家展示和介绍一些在福贸会现场的一些情况。其实今年我觉得对于咱们中国的观众和听众来说都特别幸福。你看，因故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延期到了2021年来举办。然后呢，上半年可以说我们的这个奥运情绪已经被激发到了一定程度。 没错。 然后马上明年2022年我们的冬奥 会 也要来了。所以今年啊，这个体育主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无处不在啊。 是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赶紧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现场嘉宾的一些情况，让他来一起跟我们说一说福贸会上到底体育都有哪些精彩的部分。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好，一位呢是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大型活动部的部长刘颖，刘部长。哎，刘颖您好。 欢迎刘部长。哎，您那个跟我们的现场听众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早上好。 哎，还有一位是来自北京市体育局一级主任科员王增，欢迎您，王主任。 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是我们上半场的嘉宾。 对， 我们下半场还会再给大家介绍三位也是在我们的体育行业当中发展的非常翘楚的几个企业哈，等我们下半时段再来给大家进行详细介绍。那接下来一点时间，我觉得就像先请问一下咱们的王增王主任哈，就这一次的福贸会，刚才我们俩说了，你看我们这今天这装扮特意就为了体育板块来的， 没错， 特别隆重是吧？ 是， 能不能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一次的福贸会当中，咱们体育板块都有哪些亮点，以及整体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的，跟我们说一说先。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届福贸会呢，我们是分了三个板块。 哎，三个板块。 对，那么第一呢是这个冬季运动板块，就是我们的冬博会。那么一会儿刘部长也会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哎呀，我看了，我昨天那朋友圈已经被冬博会刷屏了。 没错没错。 对，那么第二个板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国际体育服务贸易板块。对，那这个板块其实也就是以前我们的京交会的一个体育服务的板块。包括去年的体育服务专题也是以国际体育服务贸易为主。那么第三个板块呢，就是体育文化融合板块。体育文化呢，也是主要就是展示我们体育文化的一些创新的新成果。会在这个板块进行集中展示。那么 这样呢，我们三大板块也是覆盖了我们体育服务的整个的九个领域， 基本上整体都 覆盖了。没错，没错，没错， 嗯、 啊、 嗯。 那么目前我们线下这块呢，就是整个线上线下呢，也是近300余家的这个企业， 嗯， 线上和线下参展。 嗯 啊，那么线下这块我们是有155家， 嗯， 155家，然后其中我们也是突出国际化的 大部分，嗯、 对、 哎， 没错没错，包括这个、 嗯、 我们线下这块国际化的企业是有86家， 嗯 嗯 啊，然后我们的国际化率整个是达到了，就是在线下的展商啊，达到了55%， 嗯 啊、那么这个行业龙头企业， 嗯， 我们这儿也是非常突出， 嗯、 有大概74家， 嗯， 74家我们也是。比率达到了48%， 嗯 嗯 啊，那么在展的同时呢，我们也是举办了很多的论坛会议活动， 嗯， 那么我们总共是举办了14场论坛会议， 嗯， 加上2场推介会，总共是16场， 嗯， 那么我们现在也是每一场活动，每一场论坛会议都会有相关的成果来进行发布， 嗯 嗯 啊 嗯， 那么最后我们也是因为展嘛，展还是促这个成果， 对，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展览展示和论坛会议能够促成一些更好的交易匹配， 嗯 啊、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我们的交易成果能够比去年有所突破。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展啊，以及论坛啊，还有推介会，实际上现在正在进行中吧， 没错没错， 应该是吧？ 对。 我想必也有一些成果已经出现了，比如说有一些合作可能已经沟通成功了，有些成果也展示给大家了。 嗯。 因为在这一次的服贸会上，大家可以从过去的几天的展都能看得出来，咱们在展上展示出来的一些服务跟带来的技术，都是在世界达到顶尖水平的。 没错没错。 刚才王总主任也提到了，在这一回咱们参展的线上线下企业当中有很多是国外的企业，龙头企业、 嗯、 其实这一点对体育来说特别重要， 是的， 就是你要知道就是国际水平的最先进的服务或者是技术是什么， 嗯， 这实际上无论是从竞技体育啊，还是从咱们国家的就是百姓参与的全民健身的这个方向来讲， 嗯，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对吧王主任、嗯、 没错没错没错、 那接下来就是要问一个就是你们的工作了啊，就这一次咱们服贸会实际上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体育专题的，那你们预期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这样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嗯，其实在筹办之初呢，我们定了一个自己的一个 小目标 吧， 小目 标，对对，定了一个小目标啊， 嗯嗯， 因为今天刚才我也提到把这个冬博会冬季运动跟体育文化纳入到了我们这个体育服务专题， 嗯， 所以其实面积上呢，相较去年是有很大的提升的， 嗯， 有我们整个展区啊， 嗯， 是有17700平方米， 嗯， 所以我们其实希望在能够展商啊，包括成果呀，能会更好，所以我们之前的一个小的目标是，展商能够达到100余家吧， 啊， 然后这个，刚才也提到国际化率，我们之前的一个想法是45%， 嗯， 然后可能我们现在因为大家可能在现场的朋友也都看到，可能我们今年展会突出还是以这个特装为主啊，所以我们特装率呢，可能我们希望能达到85%以上。 这个、特装 是什 么 意 思、啊？ 对，正好我想问一下。 嗯、 对对对 对，因为在展览的这个概念中，可能它有标准展位跟特装展位两个区别啊。 哦、 标准展位呢，可能就是一般就是那种标摊，标准展位就是3米乘3米的一个， 哦，那很 小，一个 小 的一个火柴盒似的一个， 对， 那样的展示效果其实好的， 嗯， 跟咱们这个整个服贸会也是不太匹配的啊， 嗯， 所以今天我们特意有要求，就是说一定要特装，那特装就是至少要36平米以上， 嗯， 就类似于咱们这个直播间， 哦， 包括咱们北京电视台广播电台， 啊，那我们这个也算特 装，对，这就算特装啊，对啊，所以 我看，因为昨天呢，我也特意去了一下咱们这个体育服务的展会的一个展馆哈， 啊， 基本上就是在7号馆和6号馆这两个馆， 对，还有14， 还有14， 对对对， 啊。那么也就是说，我看很多的这个展位都是属于这种特装， 没错。 很大，而且我还发现它里面有小的冰场，有人在演示打冰球， 是的， 是吧？ 对， 对， 你一会儿带我去吧， 很有意思啊，然后还有呢，还有滑冰啊，有各种不同的冰鞋的这样的展示哈， 啊， 还有很多服装啊，还有造雪的机器啊，等等等等哈，啊，都是非常丰富的。 不行，按耐不住了。 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因为只有特装展位比率大了，才能把我们体育服务的这些高精尖的成果 展现 给咱们的现场的观众， 嗯， 所以我们当时设定了一个特装率的一个指标是85% 啊， 然后在签约额上呢，我们当时也有个小目标啊，因为我们去年呢是签了，就是也是5天会期，签了60.68亿 啊， 今年我们的小目标是能够有所突破， 嗯， 那么截止到目前呢，这些小目标达成都还可以。 嗯， 这个刚才也提到了，国际化率呢，国际化率是现在已经达到了55%。 嗯， 那么特装率 这个也超越了 啊，对，已经超过45%了啊。然后这个特装率也是达到了90%以上。 嗯 啊，然后总的企业现在刚才也说到，其实也有300余家了。 嗯， 对。 然后论坛我们去年是其实做了2场论坛加1场推介会。 嗯， 那么今年也 是去年我都去了 啊，今年也是冬季运动也纳入到我们专。我们一共做了14场论坛加2场推介会。 嗯 啊，那么也是刚才也说到，那个每一场论坛都会有相关成果，包括我们论坛今年也得到了国家体育总局的大力支持。 嗯， 今年总局的这个跟清华大学联合编制的这个中国体育服务贸易的发展报告，也在我们的论坛上进行了发布。 嗯， 包括昨天的三大球论坛，我们也发布了我们的2020年的北京市体育场地的统计调查数据。就是14场论坛都有成果发布。 哎呀，这个真的是， 这个2场推介会呢，也各个体育服务企业也都带来了自己首发的项目。 嗯 啊，那么最后其实就是刚才说到的，您刚才提到的关键的就是这个签约项目 啊。 嗯， 签约项目我们也是截止今天，我们是开展3天， 嗯， 签了2场，做了2场。 哦，做了2场。 对，做了2场，然后也是，嗯，2场总共是签了111亿。 哦，天哪！你不是说去年一共才60多个亿吗？ 对，但是今年因为我们也是前期就开始做成果预筹啊，但是其实成果预筹也没有做到这么多，但是也是在展会过程中也是，这个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这个交易匹配各个这个买家卖家啊，所以在促成之下啊，也是最后突破了100亿，达到了110亿。 王主任乐 啊，其实这个冬奥会还没有结束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是吧？ 可能还会有一些小的签约。啊，当然我们在剩下2天，我们也会再继续去促成这个双方的交易。 对对 对, 对、 啊。那么同时，我们刚才我也提到，我们有一个体育文化嘛，啊，体育文化那儿我们也是专门做了一个这个观众互动的展区 啊。怎么互动啊？ 就是我们也会邀请这个体育的一些名人达人来现场跟我们交流互动。 嗯， 你包括这个前天，我们是邀请的这个首钢俱乐部的小川、朱元熙啊，对，然后昨天是邀请了北控的王少杰 啊、哦，哎呦呵、 还有徐长栋啊，都在现场跟现场观众聊一聊我们体育文化，聊一聊首钢俱乐部的一些、包括北京篮球的一些事情。 今儿还有谁去吗？ 嗯，今天也会有活动，也会有活动。 下节目通告啊。 对对对对对。哎，刚才呢，这个王曾也跟大家提到哈，这次呢是线上线下相结合，是吧？ 是的，是的。 对，我们既有这个线下的，我们的观众啊可以来到我们这个体育的展区哈，这个6号馆、7号馆，还有您刚才说的14号馆啊，来看一看。那么线上的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呀？我们这回， 线上的话，我们就会，其实这个线上就是服贸会给我们打造了一个这个 数字展区， 对， 是吧？ 这个数字展区是365天永不落幕。 哦， 可能我们的服贸会，可能明天，今年2021年的服贸会， 明儿结束， 现场部分啊，不能说结束，应该是现场部分可能就告一段落了。 哦， 对，但是我们的 您的用词更准确。 对，但是我们的线上服贸会呢，是突破了这个时间跟空间的限制。 哦， 365天不落幕。那么，因为这个线上360天不落幕呢，所以我们也会这个来同步的365天持续为咱们这供需双方做好这个交易匹配的相关服务， 搭建一平台， 发布一些这个项目的成果，是这个意思。对， 对。而且昨天呢，我除了去这个6号、7号馆之外，我还真去了14号馆去看一看，那里面有很多这个还有一个雕塑展， 是的，是的， 对吧？ 是的， 啊，一个雕塑家啊，他所雕塑的塑造的这样的一个我们体育运动的形象， 没错， 啊，都在那里展示， 没错，这也是我们就是这个体育文化嘛，包括雕塑，包括刚才主任说的这个体育雕塑，这是我们黄健教授，他是专门做这个奥运雕塑， 对对对。 那么另外我们那边还有这个有收藏家，专门做这个奥运的一些相关藏品的收藏，包括那边有一些那个火炬 都展出了， 都展的，您可以一会儿去看一看。 哎，因为我昨天啊，我们在做那个参展代表的核酸嘛，然后李雷老师特别早就来首钢了，然后结果到下午3点，我说你干嘛呢？ 我还在里面转。 他说有特别多好玩的东西，比如说有一些奥运纪念徽章啊， 对对对， 比如说体育用品啊，他说我在这几个馆逛得特别开心， 所以一定要多逛逛我们体育。 是的，我昨天其实基本上每个馆都走了一圈，所以说大概我能知道几号馆里面展出的是什么。 对， 挺厉害。 对对对， 今天一会儿啊，咱们做完直播，你带我再说一下精彩的。 刚才那个王曾跟大家说了哈，就是我们这个线上线下的是咱们这回这个服贸会的体育服务的专题的一个亮点。那还有什么别的亮点呢？ 其他的呢，其实我们这个简单说一下吧，就是就是四大亮点。一个是这个展示内容的丰富多彩，第二呢就是其实展示内容丰富多彩呢，主要就是说的我们国际体育服务贸易这儿，就是展示了这个体育服务、体育科技的这个新成果、新亮点。那么包括通过举办一些论坛呢，也是这个开展一些权威的体育服务政策跟行业的信息解读啊，来紧追我们的趋势热点啊，这是第一个亮点。那第二个亮点呢，其实针对我们体育文化，那么就是突出这个体育文化的这个元素，包括刚才您也提到有这个奥运雕塑、 对 徽章，对，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展区的设置呢，能够弘扬这个咱们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这个奥林匹克精神，对，让体育成为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凝心聚力的强大力量。 是的， 对， 那 么第三个亮点呢，就是这个助力冬季运动发展，促进冰雪运动项目普及。这个其实主要就是说的冬博会。 对 对，那这块呢，我也就先 对一会儿我们请到这个 我先卖个关子， 刘部长 一会儿 要 刘部长 对对 来来了解。 对，那么最后一个亮点呢，其实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这个供需服务的机制完善。那么我们这个交易也是硕果累累，就是每一场论坛都会有一个成果发布。那么同时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签约额也是达到了111亿。四大亮点。 开心。 好的，哎，下面就说到这个冬博会。 对， 是吧？啊，我们请到这个刘部长跟大家说说哈。那么本届这个冬博会呢，它延续了这个冰雪力量这么一个主题哈，对吧？哎，那么也是为即将到来的这个冬奥会啊提供了一个前瞻。那下面你就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这届冬博会它主要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亮点、看点，都包括一些什么呢？哎，您跟大家说一说。 对，刘部长，我觉得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可能非体育行业的从业者并不清楚冬博会到底是哪些名词的一个缩写哈，我觉得您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哎，来， 好的，冬博会呢，实际上是它的全称是北京冬季，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它今年的主题呢，还是延续了这个冰雪力量的这个主题。它通过这个现场的展示，还有这个云上冬博会的这个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这个方式，实现这个全球的这个联动，全天候的云上的这个冰雪产业的交易交流的一个平台。今年冬博会呢，在现场将近20000平米的这个场地，有8个大的展示区和12个这个大的类别的这个展示内容，融合了这个展览展示，这个会峰会的论坛，还有这个产业对接配套活动等等这些活动，也是为了这个强化国际这个冰雪产业这个交流的这个作用，大力的这个开展这个大众的这个冰雪的体验和这个奥运知识的这个普及推广，还有以这个冰雪的这个购物节这些 买买装备是很重要， 对对对 对。对，然后还有哪些亮点呢？跟我们说一说。 今年冬博会的亮点呢，主要是这个国际化、产业化、大众化这三个方面去体现。 国际化、产业化、大众化，没错。 首先，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国际化。 好。 我们的目标呢，是实际上想把这个冬博会呢打造成国际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发展趋势的风向标。想利用这个冬博会这个国际冰雪产业这个交流的平台，将全球的这个冰雪运动还有这个冰雪领域的这个最新的成果，包括这个冰雪的这个装备制造，冰雪这个场馆的这个建设和服务，冰雪旅游还有这个运动培训等等方面，将这些新的项目、新的趋势、新的产品，在冬博会上有一个集中的一个体现，让这个国内的这些企业和专业人士能够近距离的，能够和这个全球的这些相关的领域有一个近距离的这个深入的这个交流，促进他们之间的这个相互的合作。冬博会呢，这些年一直持续这个国际视野，今年这连续几年也是邀请到了这个国际奥委会、国际冬季单项组织，还有这些冰雪强国来参与。这些重要的这些嘉宾呢，都以不同的形式参与这个出席了这个我们的活动。另外呢，冬博会还设立了这个国家展区和主宾国。今年的主宾国呢，就是2026年这个冬奥会的主办国意大利。 除了意大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奥地利、捷克、斯洛文尼亚，还有这个法国这些冰雪强国， 对， 以及这些相关的这些企业呀，来参与这个冬博会。今年的那个我们的线上线下的这个参展的国际化率已经达到了60%以上， 哦，也很高，也很高，这是国际化， 对对对，没错。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产业化，我们想要打造全球的这个冰雪产业的盛会，推动这个国内国外这个冰雪产业的这种像双循环。一呢是我们想利用这些国际的知名品牌和先进的技术，这个与国内的这些企业进行交流合作，带动国内的冰雪产业的这个发展。我们现场会有这个项目的成果的发布会，还有这个项目签约一些专项的活动。第二呢是也想通过这个这个平台呢，推动这个跨省市区域的这些交流合作，让这些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这些资源能够对接，促进这个国内的这个省市地区这冰雪产业的发展，推动这个冰雪运动的南展西扩东进的这个战略实施， 没错，对对对对 对。 第三呢，也想为这个冰雪的创新项目初创企业提供更多的这个多维度的展示的平台，通过这个冰雪创新创业的这个争霸赛，选出一批这个优质的这个双优企业，助力这个国内冰雪这个初创企业还有这些项目落地中国，推动这个产业的创新，促进体育和科技的这个 结合。 对啊，刚才呢王曾也说哈，说这次这个服贸会上的体育服务的专题的一个亮点就是跟冬博会相关的。 对， 那么其实呢这回也是冬博会呢也纳入了，首次纳入了体育服务这样一个主题哈。那么这回这个体育服务这个主题有什么样的特色，那为什么这回要在冬博会上纳入体育服务这样一个主题，您跟大家来讲一讲哈。 刘部长示意我刚才说完产业化还有一个大众化呢。 这个还有大众化， 还有大众化，就这个特别重要。 对，大众参与很重要。冬博会呢，这个大众化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为了带动大众来参与这个冰雪运动。 其实这些年我觉得也能看得出来，你看商场里的冰场越来越多了，对吧，参与冰雪运动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一到冬天，我周围的同事，你看一到节假日找不着人了，干嘛去了，滑雪去了，对吧？所以大众化特别重要啊。 对，大众化实际上也是冬博会的一个非常大的非常亮的一个亮点。从这个冰雪的产业和冬运文化的这种普及，这两个维度开设了好多多这个丰富的这个配套活动，比如这个冰雪的这个时装秀，冰雪采购节，这个为这个参展商提供了很多展示和这个这个商业的机会，同时呢也打开了这个冰雪产业动态的一个窗口，这个参与的企业呢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发布新品的这个推介，成果的这个发布，这个和这个消费者之间的距离， 对， 同时呢今年这个还有很多这个互动的体验，比如说这个刚才也提到 说的是吧， 喧宾秀场，这个亲子互动，有一些冰上的体验，还有 VR 的这个滑雪都非常有趣，这个观众呢这个可以通过这个呢了解这个冰雪的这个知识，可以这个为也是为了推动这个冰雪运动的这个发展，特别是要激发大众青少年来参与冰雪运动，然后他们的这个参与冰雪的这个热情 啊。因为昨天我在这个服贸会的现场就看到了一个 VR 的那样的虚拟的滑雪啊，一个人他前面有一个大的屏幕 啊， 然后呢他就站在那个两个滑道上，然后自己可以用这个滑雪的这个杆来进行虚拟的来滑，然后他前面那个屏幕就会不停地展示他即将往前走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前面的画面，很有意思啊。 你试了吗？ 我没有试， 一会儿试试 我怕我滑不好。不过这里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在大众化方面呢，我们这些企业其实对于这个我们群众的安全应该多注意，是吧？比如说不管是滑冰滑雪那么在给我们的这个参加这种冰上运动的朋友的保险的这样的购置安全的设置方面， 啊，也应该来更多的注意一下吧， 对， 是吧？ 我觉得大家现在这个安全意识也越来越高了， 对吧？对对对。 所以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一次东博会它的三个主要特点：国际化、产业化以及大众化啊。刚才我们都说了，我觉得这个视野真的是很宽广，也很全面，对吧？尤其是这个大众化，我觉得现在真的周围喜爱冰雪运动的人越来越多了。 是的， 而且大家还知道一点啊，就是这个其实冰雪运动的装备都挺贵的， 哎，但是这次在服贸会上所卖的冰雪运动的装备其实并不算特别的贵， 就性价比还高， 哎，性价比不错， 哎，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所以刚才这个李雷也再次问了，说这一次的东博会实际上还有很多这个特色，对吧？我们也可以让这个刘部长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一次的这个东博会被纳入到体育专题，刚才也说了很多特点哈，还有什么样的考虑，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举办冬博会呢，是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北京对国际社会做出的一个庄严承诺。距离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呢，不到半年了的时间了。这冬博会纳入服贸会体育专题呢，这个合并举办，实际上是为这个服贸会和这个冬博会这个两大品牌的这个资源做了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整合。也是中国冰雪产业国际化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契机。体现了我们中国要大力发展这个冬季运动的一个决心。实际上这是开启了冬博会的一个新的篇章。实际上，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冬博会的这个起源。最开始是2016年，冬博会呢是由这个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和这个国际数据集团共同主办的。冬季奥林匹克项目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和七个国际冬季单项体育组织协办。这个期间得到了北京冬奥组委、中国奥委会和中国全国体育总会的支持。冬博会实际上是为中国这个冬季运动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对， 纳入这个体育服务贸易这个专题之后呢，我们其实更加注重了这个冬博会在服务贸易这个方面的一些项目。从最开始的招商招展，我们就更注重了这个服务性的这个企业企业机构，还有这些项目和技术。在这个冰雪技术和这个冬季赛事服务、冬季人才培养这些方面呢，都实现了一个新的发展。今年的冬博会呢，从去年开始，我们也是依托了这个服贸会的这个数字平台， 这个线上 的，对，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打造了一个云上的冬博会的这个 展厅。 这个也是一年365天不停歇的，是吗？ 也是永不落幕的冬博会。这个内容呢，也是包括了非常丰富的内容。这个在平面的这些展台，在线上就可以体现到，同时还有3D 展台、云会议。会议直播，云洽谈、云签约，还可以在线预约。 所以其实通过线上线下的合力，也提升了冬博会的影响力，对吧？ 对对对， 没错。 我原来跑马拉松之前，你知道特别爱干的一件事儿。 跑过马拉松？ 嘿，咱俩一看就这么熟嘛，真是。原来跑马拉松之前，比如说尤其是去外地哈，你特别喜欢去的一件事儿就是马拉松博览会。其实你在马拉松博览会上真的是能够看到更深厚和更全面的关于这项运动的历史。那我想呢，就是我抛砖引玉一下啊，就用刚才的这个经历呢，其实这个冬博会真的它能够呈现的东西远比我们办一场比赛背后要呈现的更深度一些，对吧？ 没错。 从前到后，企业之间的对接，服务贸易之间的对接，我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我们都做了哪样的准备。其实在冬博会上能体现得更全面一些， 哎，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尤其是对冰雪运动也有兴趣的话，真的是可以去冬博会的这个现场，以及我们体育办块的那么多的展台，都再去看一看啊。 对，没错， 一定会有很多的不同的收获。 对，那么其实呢，现在啊，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啊，其实已经很近了哈，对，不到半年的时间了。那么在这次这个服贸会上，冬博会在这个助力冬奥会方面，它都展示了一些什么，都做了一些什么，您跟大家讲。 对，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今年距离冬奥会的时间已经很近了。今年冬博会体育服务专题展览展示的重点实际上就是在冬博会。冬博会今年的展示面积呢也是将近13000平米。我们也邀请了这个国际冬季运动的单项组织，全球知名的这些冬季运动的设施、装备、服装品牌的这些厂商，都来参与冬博会。国内呢，一些包括国外的一些冬季运动的这个旅游的目的地，专业运营机构、投资机构、培训机构。他们在现场也是展示了很多互动体验的一些内容。我们也是为了助力冬奥会的筹办，今年还专门设立了这几年为了助力冬奥也都是设立了奥运这个主题的展区和这个科技冬奥的展区。奥运主题的展区呢也是全面的展示了冬奥会筹办的这些相关的内容和这个成果。北京冬奥组委和中国奥委会啊，还有和这个奥运相关的这些企业都参与了这个展示。科技冬奥展区呢也是对科技办赛这个运动训练和比赛安全保障、智慧观赛、绿色智慧综合示范等，在奥运这个筹办的最新成果进行了全面的展示。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冬博会能够宣传奥运、展示奥运、为奥运能够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 没错啊， 好的。 我觉得大家通过看这个博览会和关注体育板块， 对， 就能够对即将到来的奥运会有一个前瞻一样的这个感受。 对，而且越来越期待北京冬奥会的到来。 对， 是吧？哎，那么在刚才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两位啊，跟大家聊了聊咱们这次服贸会的啊体育服务的专题，还有咱们的冬博会哈。 它更高屋建瓴一些。 对对对，而且呢，我们也希望大家来参观我们的这个服贸会的时候，因为这两天是免费向我们的市民朋友开放的嘛，大家预约了之后就可以来参观，可以去我们的6号、7号、14号的那个厅去看一看，了解一下， 对， 是吧？ 平时等我们的现场展，就像王曾老师说的啊，就是等我们的线上展区告一段落之后，还有我们的数字展区也在365天永不落幕的为大家继续展示我们的服贸一样。 好的 啊，那我们听一小段歌曲，然后再开始我们下半段，我们会请一些企业来接受我们的访谈，聊一聊他们都带来了哪些技术。 好，我们 非常感谢二位，哎，一会儿见， 谢谢。 数字贸易新动力， 全球贸易新格局。 9月3号到7号，9:30到17:00，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交通、外语，府中心之声、双奥之声、京津冀之声、北京广播网、听听 FM， 在首钢园1号馆共同推出音视频现场直播特别节目。 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展会相融合，首钢园为您呈现独一无二的参观体验。 来吧，我在服贸会等你。 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逐飞，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嚼越沉醉，才分不清珍贵或飞天。我让眼泪走位，炖汤粉甜美，这眼不曾为你端出台面，是我心血。怎么唱歌唱呀唱的唱出愚昧，这样飞呀飞的飞出了天。换来一盆滋味，这么梦想梦呀梦的梦出伟大，这样盖呀盖的盖出一个家。深黑，想不再去关上自己的美，抹开自己的嘴，想熬成白的圣洁。 我放弃了防卫，像不在乎地是自己的美，我该自己追回来成就你的心扉，不测为你边境测验是我失眠，什么唱歌唱呀唱。 好，各位听众朋友，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我在服贸会等你》的特别节目。我们今天主要为大家所聊的主题是体育让城市更精彩。我是主持人李雷。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冉。刚才上半段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一次在服贸会当中体育板块以及我们的另外一个亮点，就是冬博会都展示了哪些特色以及高水平参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下半场呢，我们特别荣幸的为大家请来了在这一次的服贸会当中三个非常优秀的体育企业。哎，我觉得刚才是从主办方的一个角度哈，来跟大家聊了聊这一次的服贸会都有哪些亮点。它是一个更全面的一个格局。 是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可以从各个企业的角度来聊一聊，他们都分别带来了哪些高精尖特新这样的一些技术啊。 对，非常有意思哈，因为我们在直播之前跟三位嘉宾沟通 了 一下， 都聊了聊， 真的很有意思哈。 对， 那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下今天下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三位嘉宾。 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坐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啊，北京奥康达体育产业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梅阳，欢迎梅总，您好。 谢谢大家，我是梅阳。 另外一位呢是天兵造雪设备有限公司的销售总监吕胜明，吕总，吕总您好， 欢迎吕总。 大家好，我是天兵公司的吕胜明，大家早上好。 您好啊，还有一位呢是来自北京首钢体育文化有限公司的商务总监李慧，欢迎李总，您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很高兴来到这里。我是李慧。 今天我们给大家请来了三位参展的企业代表，让他一起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一次他们都带来了哪些亮点。首先我先问一下，就坐在我旁边的梅总啊，梅总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回您来参与，您的企业来参与这次服贸会的一个参展的一个情况好不好？ 大家好，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展厅。 好， 这次咱们服贸会那个体育服务展的主题是体育让城市更精彩。 没错。 我们公司的展厅紧扣这个主题，然后展示的是智慧体育公园的解决方案。针对的是我们这个全民健身领域。我们公司的展厅是在这个7号馆。 对，因为刚才说了哈，这回体育就是集中在6号、7号、14号。 在我们现场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在我们这儿听完介绍之后，可以直接到6、7号、14号去看一看、啊。 对，没错。 那您继续，就是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智慧公园，对吧？还有，我知道这智慧公园，我最早啊是在玉渊潭公园跑步的时候，先体会了一下它的这个信息化，就是你从那个跑道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只要你刚从那儿一过，它就会有一个旁边有一个类似于标尺一样的小码表，就会告诉你现在的速度是多少。但是我猜想现在的技术肯定比那个时候的技术要更高级一些了，是吧？ 对， 我觉得也可以从我们的这个梅总的角度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对，刚才徐老师提到的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智慧步道。这次我们的展厅里面就有一个模拟的一个迷你型的一个智慧步道 带来了。 这样的话，我们的市民进入我们的步道以后通过人脸识别摄像头会自动采集我们的这个人脸系统这样的话就会自动显示出 您正对一点话筒 我个人的一个数据库。数据库过后，我走完一圈过后，所有的这个运动的里程啊，消耗的卡路里啊，直接通过手机或者是信息显示大屏直接能够展示出来。这样的话就增加了一个运动的一个乐趣 也就是说我们大家在这个智慧步道上跑步走步的话，就不用再随身带一个装备了。 对， 是吧？ 是，现在有一个技术比较发达了，现在是人工智能的新技术在全民健身的一个落地的一个案例。 非常好哈。 咱们展台还有什么？就刚才说的这个迷你步道，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我们同时还有一个就是智慧体训，就是针对于因为我们是做全民健身的一个企业，现在我们针对于特定的人群，就比如说是像李老师啊、徐老师，他们想专门的锻炼，然后这个需要对自己的身体需要一个提前做一个科学的检查，然后有专门的 针对性的训练， 嗯， 我们有专门的这智慧体训， 体训就是体育训练， 体育训练 简称 对，智慧体训系统， 这个很高级啊。比如说啊，我随便问一个啊，梅总监，考验一下您的这个专业啊。比如说有些人啊，你会发现他的脚踝稳定性不是特别好，跑步的时候或者是平时下个楼可能都容易崴脚，就是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其实不太一样。 对，是的。 你比如说我啊，我 所以要了解自己。 对，我虽然特别热爱跑步，但是我很多教练都跟我说，其实你并不是特别适合长跑。 哦。 为什么？比如说身高啊，以及有一些体态啊，可能并不是特别适合。这实际上是让我在加强对自己的了解，对吧？梅总监，就是那您的这一套智慧体训是从哪个维度来帮大家了解自己，做一个提前的身体了解的呢？ 刚才那个徐然老师说的一个非常专业的话题，就是在运动之前对自己身体的一个科学的评估 啊，对对对，这个词更专业。 我们那个做的是针对的是群众体育，就是全民健身。我们现在提供的就是就是国民体质十一项监测，就对自己的身体简单进行一个了解。然后了解了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后，再会选择我们体育公园里面的是步道啊，还是健身路径啊，还是这个普通的健身器材。甚至我们还增加了一个特殊人群关爱，就是对于残障人士，我们也有专门的服务保障区。因为这个残障人士同样也有这个运动 需要， 对健身的权利。 对 对， 现在我们很多地方就是见到的体育公园就忽视了残障人士。 是的， 我们这一块的话，我们就是因为说是全民健身，我们残障人士同样是也有这个健身的权利的。 对对对， 这也就体现了我们这个全民健身里面的全民的范围。 对，那您刚才提到就是说有十一项这样的检测是吧？都包括哪十一项呢？ 这个就和我们在初中高中做的体检比较类似啊，就像身高体重肺活量 啊， 反应速度、反应速度等等各方面。如果要是像徐老师说，我那个脚踝啊，或者是那个体脂啊，咱还真得要去商业的健身俱乐部，或者是专业的这个体育医院，这样的话才能够 去做个检测。 因为咱这徐老师说的维度，我们现在覆盖的维度是 全民健身的维度啊，这个门槛是不一样的。 对，更专业一些的话呢，就需要您自费。去一些商业俱乐部， 对，明白， 用那个咱们国产的体质测试仪，这个比较好一点的，咱去体能医院、体育医院，对自己进行一个全方面的评估。 其实刚才说的这两，我觉得特别要提醒一下哈，就是我周围现在，因为其实经过疫情啊，大家对于身体健康都 越来越 重 视， 你知道吗？很多人就说，那跑步可能门槛最低啊，那我就直接去跑步哈，我可能穿一双跑鞋我就去了。但是实际上这个跑步啊， 讲究可多呢， 对，可多了，还真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没错。 可能很多人，比如说，我觉得我太胖了，确实比较胖，比如说1米7、200斤啊，我觉得这样的人可能不少。那如果您这个时候直接就去跑步，可能真不一定能减下来肥，说不定还会对膝盖有伤害。 对，所以跑步也要科学跑步嘛， 对， 对吧？ 所以我觉得从全民健身的这个角度，我们现在各个企业都在努力把运动的门槛降低，但是我觉得大家也应该从各个方面去搜集更多的专业知识，去帮助自己更好的运动，对吧？ 对， 我们是一步一步来的。 对，再问一下梅总监哈，就是说咱们这个十一项检测，如果大家想查的话哈，是通过什么方式？是下载一个 APP 呢？还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软件呢？还是怎么样啊？ 我们现在在展厅和我们在怀柔科学城落地的体育公园里面的项目，大家可以直接通过这个我们智慧奥康达的小程序，就是直接可以我们在完成十一项的时候，直接扫码进行，十一项结束过后自动这个所有的体测的报告就直接在我们的小程序和这个 APP 上就能显示出来。同时我们这个检测小屋里面也有一个大屏，这样的话也是多屏的同时展示。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很多的人工成本，就是需要排队，然后需要抄表，然后再需要回家等消息，这个的话就直接就在一个屋子里面直接解决，而 且想的挺全面的， 对，真不错， 方便便民嘛，我们就是做便民设施。 对，那您作为这个参展商啊，这回这个参加服贸会，这是您第一次参加服贸会吗？ 应该不是了吧？ 我们是老面孔， 老面孔， 第三年参加服贸会。每一年服贸会的变化都特别的大。 对， 然后昨天参加了专门的体育服务的推介会。然后现场来了很多的 大爷大妈啊，人气特别的旺，说明老百姓是喜欢这个福茂会，要不的话他不可能专门抽出时间来这个地方， 对对对， 是， 今儿热度非常高。 对，今儿外边在下雨，你知道吗？我早上来的时候，我以为就是咱们要工作，我就来的比较早。我八点半进场的时候，就看好多观众就问说：“哎，这展厅是往那里边走？”我心说这么积极呢，就是特别热情啊。这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您已经第三年参与这个展会了。那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或者是感受？刚才说推介会感受到大家的热情了，还有其他的吗？ 收获就对于我们参展商，对于我们企业来说的话。我们觉得这个福茂会这个参展平台，我们觉得是我们所有参加国内外展会里面含金量是非常高的。我们参加过许多国外的这个还有国内的比较大型的展会，这个很多就是人虽然是为了多而多，我们这一次的话针对性比较强啊，这样的话精准客户也提前联系，另外组委会的服务也非常到位，这样的话我们是在这个短短的这个几天时间内，我们能够服务到的客户，我们针对性的客户全部都接触到了，而且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后期的商务跟进啊，和以后的产生的这个销售订单，我觉得会通过这个福茂会实现的，另外最主要的就是我觉得福茂会里面和这个无论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还是北京电视台是多次去我们展厅进行宣传，我觉得这是任何一个展都没有这么大的媒体的宣传的力度，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媒体的力量这么强大第一次感觉到。 对，也希望啊，就是大家在听完我们这次节目，或者在我们现场看完我们这次直播的这些现场的观众朋友啊，可以去6、7、14号展馆都去看一看。我们这次的企业真的是使出浑身解数，拿出自己最好的服务跟设备，希望大家能够体验得到，然后也更好的去接受和接触现在的体育运动。 对。对对，没错。 那介绍完我们的奥康达体育产业公司之后，我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个非常专业的企业啊。上半段我们聊了半天冬季运动，对吧？三号麦克啊，这个吕总，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是来自天兵造雪设备三和有限公司的销售总监吕胜明，欢迎吕总，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好。 对，咱们这个天兵造雪设备三和有限公司，就是专门是造雪的，是吗？ 就您先介绍一下您这个先介绍一下自己的企业吧。 天兵公司呢是一家意大利企业啊，我们是全球同行业的领先者。我们集中于的就是优势，就是几十年呢就是做冰雪产业，做这方面的设备和服务。比如咱们这个冬奥会所有的雪上几块场地，高山滑雪中心，云顶崇礼单板这个赛道赛区，还有古杨树跳台两项赛区，包括咱们首钢的这个 您正对点话 筒跳台，都是由天兵公司提供的造雪设备和服务，很荣幸。然后我们觉得现在压力担子很重然后呢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吧，咱们1920这个冬季呢我们完成了这个测试赛 啊，2019到2020这个赛季 对已经完成了，然后呢下面呢再有4个月奥运会就要比赛了， 对， 所以我们现在的集中精力呢就是做好这个保驾护航工作，这几个赛场的保驾护航，具体来说呢从人员准备备件的安排，应急的服务应急事故的处理我们希望从我们这方面保证咱们造雪系统在奥运会期间不出任何问题， 对， 我们也有这能力，也有这个细心，请大家放心。 哎，问一下吕总哈，就是这种人工造雪造出来的雪，通过造雪机造出来的雪，和我们这个自然下的这个雪，能感觉应该是一样的，是吗？ 很接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这个天然雪的形成呢，它是要高压的冷空气跟低压的热空气要交汇，然后呢才能形成降雪。另外，它万米高空坠落之后的，它的形成期比较长。这样的话呢，它会跟空气中的这些小颗粒、微颗粒碰撞，然后呢经过冷却之后它形成的是有这个 形状的，雪花非常漂亮的，然后它会结晶成千奇百怪，然后呢，还有它的粘性、弹性啊，还有特色的，适合咱们人类，抓呀、玩啊、戏雪。但是呢，因为咱们这个各个雪场啊，滑雪场不管室内还室外呢，它这个天然雪什么时候下？下多少没人能预测掉， 对对，没错。 所以呢，室外雪场的开业呢，更多依靠于人造雪，所以我们天兵呢，供这个造雪系统呢，就是来完成这个人造雪的，满足场地赛道的要求。比如咱们延庆用的就是 TF10 这款造雪机，它呢就是大出血量啊，无维修设计啊，然后雪质细腻。然后满足比赛要求的不同的雪质，满足赛道要求，这是一款。另外呢，今年就这服贸会哈，就这个您这个平台，我还可以多说两句。这次服贸会呢，我们又展示了我们最新型的一款 造雪 机，然后是一些革命性的变化。 怎么个革命性法？ 对，怎么 对啊？ 它叫 T20 啊，然后呢，它是把这个压缩机。跟风扇电机合成一起了，这样的话呢，等于是过去是压缩空气行核的时候，经过压缩要发热的，这样通过它这个系统呢，整个呢把这个冷空气就是行核呢变成冷空气了，这样在初期造雪的时候呢，出血量非常之大， 效率高了。 对，一般 的 咱们雪场的雪呀、赛道的雪呢，都是在-1度到-8度之间造的。您-20度可能就不造雪了。所以的话，先期需要更大的出血量和雪质，要求非常细腻。这样这款造雪机呢，就完全满足这个特点。新开发的产品，另外还有几个呢，别的优势，比如说，造雪工不用摘手套，那触摸屏直接。直接用手套，戴手套也可以。 对，要么 的话， 这个方便， 没错 啊，非常方便。另外设备呢，本身有无维修设计，还考虑一些耐磨点呢，成核子器，不用修理呢。我们有些设备呢，这个材料呢，升级陶瓷的，甚至有的核子器呢，我们中间是有红宝石。我们都担心这设备核子器会被人拿走了， 值钱。 开个玩笑啊，就是说他是为了追求这个品质，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下本了。 对 对对， 因为我们天兵公司的就是每年利润的20%用于研发 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能走入这个刚才说的前列呢？就是我们全球64个国家。3450家客户都是我们的客户，市场占有率超过60%。中国呢也销售了，包括奥运会都算上啊，到目前为止3000多台这个设备了。为什么这样呢？实际上，靠的是领先，靠的是技术服务，靠的是售后保障。所以现在通过这个咱们的发展，我们现在在中国呢已有两个分厂。一个是在三河燕郊，另一个是在咱们张家口啊冰雪基地，这样的话呢，我们为了这个客户，为了这个市场啊，中国市场大家都知道啊，发展迅猛， 没错，尤其是这两年， 所以的话，为了这个呢，我们要提供更好的服务，更先进的技术，展示在给大家，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奥运会的产品啊，通过服贸会啊，观众。可能他不是 就是消费端都能 知道， 对， 不光雪场，跟观众也能体会到我们奥运会的设备，先进设备，在你们也能看到使得什么样， 对，没错没错。 另外还有一款那个除了雪场设备，我们还有这个短道速滑、花样滑冰，还有那个大道速滑，它这个场地呢需要那个磨冰。因为比赛前比赛完成就是间隙的时候，那个冰是会划痕的， 对， 所以的话呢，我们用这个设备呢，像铲冰、洗冰，然后呢再浇水，再成冰，过几分钟就转几圈就完成这个任务了， 对，然后这个划痕就全都没有了， 对对对， 是吧？ 这样的设备呢，你看，我们也通过这个土方会啊这次活动呢，让大家老百姓啊感觉到是什么是这样的， 对对， 怎么保证咱们的奥运这个场地的，这是我觉得他们也非常有兴趣，每天我们那个展台上啊，七展馆上啊，老是观众老是来看这些设备， 咱们在几号？ 号馆啊？ 七号， 也是七号。 七号馆。 其实昨天我就已经去了一次了。 哎，你去这个展台了？ 对对对，因为我看到了这个这个天兵公司也拿来了一个造雪机，是吧？ 对的。 还有一个模拟的一个小型的一个雪场。 对， 然后这个雪呀、就从这个天上往下飘非常有意思 是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呢这次我们参观服贸会真是有眼福，可以去七号去看一看哈、那个模拟的雪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平时有时候在商场可能看到冰场，大家更关注的是谁在滑、怎么滑、 对， 但是可能没有想过这冰场这雪场是谁造的，是怎么造的。 没错没错， 所以我想这其中真的是有很多细节可能我们平时关注不到，就比如刚才吕总说的这几个细节我都记得很清楚啊，比如说这个造雪工不用摘手套可以操作这个机器，你想这个工作环境本来就比较 很冷 对吧？ 对， 就是尤其是这个肢端它可能更容易感觉到冷， 对， 能够戴着手套 而且手指的末端容易被冻伤， 对，所以这个想的就特别特别的周到。还有一个什么，就是无维修，是吧？ 对。 那无维修是怎么做到的？我觉得这个精度好像很难 的。它这个是这样，我们在设备上呢，就是为了节省这个就是这个劳动强度，造雪工的劳动强度。然后呢，我们在一些比方电器件啊，在零下35度经过测试，不需要维修。另外，这个造雪机里也考虑那个没有更换的油。然后压缩机无油，喷嘴呢是陶瓷的等等，我在技术上来保证。另外就是主任我多说一点哈，就是咱们现在呢中国的大型雪场也是我们做的这个造雪系统，东方造雪机，比如说长白山、万达、万科、松花湖、吉林 啊，都是有名的雪场。 对对、另外包括现在呢咱们那个新疆地区建设大型的滑雪场，可可托海，可可托海牧羊人把这雪场也带过。 您正对一点话筒哈、您正 对 话筒。 然后呢，还有是咱们那个新疆最新建的和睦杰克普林，落差1400米，现在目前最大落差的有我们供的这设备。就是除了这造雪是这样，就是水是由这个提供这个空气电力，然后呢通过管道呢到出水点造雪，但是你真正的出雪量雪质呢是由空气当时的温度和湿度决定的。温度越低湿度越干，然后雪质才最好。这样呢反过来呢需要一个系统来控制造雪机当时测定它的湿度温度，然后呢调整它的阀门开启度，造出不同的雪质和雪量，然后反过来对供水呢阀门来调节，来才控制泵站几台泵等等的。现在我们中国这些大型的雪场都已经用上了全自动造雪系统都是天兵供的。这个很可观，因为什么呢？原来我们最早说全自动造雪的时候就根本人能接受，但是欧洲已经开始起步之后，咱们几十年的历史，咱们4-5年全都实现了， 赶上了， 已经全用上了，所以中国的发展脚步非常的让人吃惊，非常敬佩 没错没错， 这是刚才我们请吕总呢一起来介绍了一下我们天兵造雪。这也是从大家所看似熟悉的冰雪运动的另外的一个侧面， 是的， 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冰场是怎么形成的那我觉得就是再来说一说冬奥会吧。这个在这一次的体育板块当中的介绍当中，我觉得我们最少不了的一个亮点就是冬奥会啊， 没错， 就是作为中国人，我觉得我们现在就特别自豪那感觉，就想多说两句啊。这个为了刚迎接即将到来的这个冬奥会，其实刚才吕总已经介绍了很多咱们的这个天兵造雪的设备，支持了很多的赛道跟赛段哈。我觉得能不能借由您公司参与的这些赛道的建设，然后再跟我们说一说哪些是我们可以从这次服贸会上能够可见一斑的，可能那个奥运会我们没有办法去参与，我们只能从电视上看啊。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些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东西？ 实际上就是咱们这个奥运会这个呢，就是未来马上4个月嘛，就要开始举办了，因为疫情的原因，可能哈现在还不太清楚，是不是有观众可能不允许进到现场， 对，还都不知道。 但是呢，肯定会全球电视转播，现在各个场地我们从我们造雪系统了解到哈，建设都基本完成了，去年呢也经过测试比赛了，就整也正式 比赛了。从这个各个供应商厂家来讲呢，都做好了这工作，包括我们都做好了这个准备啊，保驾护航工作。另外呢，这次服贸会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大家在近距离接受咱们感受啊这奥运会这个气息啊，扑面而来的气息。然后呢，从我们的厂家呢也带来一些就是奥运会上所使用的设备 啊， 然后所有的 T20 是这个吗？这回带来的是 T20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的话这是一个契机。不仅从商务角度哈，我们推广这个设备啊，不是这个主题，我们想的呢，让 大家了解了解， 对所用的设备啊，怎么来做的造雪的，怎么来维持这个冰面的，所以这样设备，然后老百姓能更近距离感受到一些细节啊，我们觉得很荣幸。 我觉得真的挺好玩的，因为平时真是如果不是今天咱们做采访， 对 我可能都没有想到过原来造雪设备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系统啊。 咱们平时比如说不管是滑雪还是滑冰的时候，更关注的就像刚才徐远说的哈，更关注的是滑雪的人，那滑冰的人是吧， 我要穿啥带啥。 这回我们看到了哦，这些雪是这样造出来的是吧，这些冰是如何保证它一直是光滑如镜的啊。那么这回呢，我们除了说天冰啊，除了说在这个服贸会现场展现出了我们很多比较先的这样先进的这样的技术设备之外，还展现出来一些什么呢？ 就是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企业，因为知道我们刚才在导播间的时候，实际上吕总介绍了很多关于企业的方面的消息啊。我觉得您可以再把您的这个企业，比如说很鲜活的一面呀、都来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好啊，感谢啊，北京广播电台啊，给这次机会难得。天明刚才说到是意大利的企业，然后在中国呢发展的也非常快速。这样的话呢，我们在中国呢，现在有两个分厂，刚才说到了，一个是三河燕郊，另外呢，我们在张家口那个成立的这新的冰雪基地。这个冰雪基地呢，不仅是生产配套。国内这个造雪设备啊，制冰设备需要的这个设备在这生产以外，研发以外，另外呢，我们呢，准备把这个基地扩大，也生产一些设备出口，出口到韩国、日本呢，甚至欧洲，因为咱们现在的基础工业，发展得非常好，另外的话呢，疫情已经完全得到控制，经济在恢复，生产在恢复，所以我们有这个能力。但是相对来讲，实话实说，欧洲啊，包括韩国、日本其他国家呢，可能疫情还有很大的 问题，还没跟得上， 所以现在呢，有些产品呢，原来在欧洲生产的，我们要转到中国来生产，给全球别的国家提供设备和服务。 这个挺好的啊。 没错。 那非常感谢刚才吕总给我们的介绍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鲜活的一个切面，也让我们了解了原来造雪产业是这样的。那接下来我觉得就要说一说咱们首钢园了。 首钢，没错，因为这回呢，我们服贸会是有一个举办地，就是我们的首钢园哈。 对， 我记得之前啊，就是在这个首钢进行这个彻底的改造之前呢，我们大家沿着这个长安街一直向西的话，到了古城以后，基本上就是首钢的大门了。 哎，没错， 是吧？那是以前哈，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面貌。那么现在首钢园已经成为了一个首都复兴的一个新地标哈，成为了这次这个服贸会的举办场地了。那么这里呢，我们就请到这个北京首钢体育文化有限公司的商务总监李慧，先跟大家说一说哈。那么首钢啊，作为这样大型的一个钢铁企业，在转型发展的过程当中啊，它做了什么样的尝试？您跟大家讲一讲。 好的，谢谢主持人啊。那我现在先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因为一般人提到首钢，可能首先想到的是钢铁，但其实我们是一个 百年的国企，我们是1919年成立的，所以现在应该是103岁的这样的一个高寿啊。然后敢为天下先呢，一直都是首钢集团的一个行为准则。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因为2008年的北京的夏季奥运会，为了北京的蓝天，首钢集团将钢铁的整个的板块搬到了河北，那为这个城市做出了相应应该有的一些责任。那在这之后的十多年当中，首钢集团也继续的去梳理自己的一些成长的之路，然后逐渐形成了以钢铁，然后城市综合服务商和金融服务三大业务为主线的这个板块格局。那在近年来呢，我们在细化首钢集团在城市服务这个项下呢，又做了很多细致的一个分类，积极的发展了金泰交通，然后能源环保、道路设施，还有体育服务这块。所以说到体育服务呢，这就是我们首钢体育文化有限公司这样承担的这个责任。 首钢体育承担的角色， 没错。我们这个公司是在2014年的时候正式的成军，当时是把首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有首钢男篮，所以我们 所以我马上就说这。 是的，所以我们把职业队伍的这个运营和打造单独拿出来放在这个公司，是我们的一个拳头产品。那之后我们也还会去做全民健身、大众健康相关的一些业务，然后也会去做场馆运营这块的服务于大众健康这块的业务，还有就是体育群众性的文化的开展相关的一些业务。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整体的布局。那在2014年的时候，也是由我们公司的董事长秦晓文女士提出的让北京成为最好的体育城这样的一个 slogan。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开展的一些生态全都是站在了我们立足于这个国企的对整个全社会的一个 责任吧， 对一个企业的担当，然后去发起的整体的向下的板块。 没错， 我刚才说的特别多，有大众体育的， 对， 还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哎呀，这个北京首钢比赛现场真的是，原来没疫情没来之前，你知道吗？就一旦有首钢的比赛，我就特别想看，但是票可难买了， 是的 ，是吧？这刚才我们说了，首钢体育其实作为首钢集团的一个核心体育板块哈，围绕着2022年的 冬奥会 实际上发挥了很多很多的作用啊。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为即将到来的冬奥会，这个首钢体育都做了哪些准备？ 好的，没问题。确实很有缘分。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为夏季奥运会去做了相应的一些服务。那今年这一次的2022冬奥会的时候，我们又升级成为官方的合作伙伴。那整个就提升了一格啊。那首钢体育呢，在这个助力冬奥会方面也是践行了这个国企的责任。刚才主持人有提到我们有首钢的男篮，但其实我们也有首钢的冰球队。那我现在就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里面所有的始末啊。2017年的时候，首钢体育与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冰球协会达成了个官方的合作，然后成立了北京首钢冰球国家队俱乐部。对，成立了这样子。然后我们是把国家队的集训队以及向下的梯队都拿过来进行一个运营。然后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去成立了北京首钢冰球俱乐部有限公司。然后2019年的时候，在北京市体育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的这个协助下，我们把北京市男子冰球队也正式移交过来。然后正式的培养我们冰球的一些人才，梯队的一些人才。然后包括男女兵和梯队。所以我们现在这几年通过这几年的一个服务和运营呢，然后也为中国冰球去培养了一个国家队，对，一个国家队的成员，三个集训队成员这样的一个成绩。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特别值得去 我觉得挺骄傲的， 对， 骄傲的一件事情。是的。然后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也是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了一个特殊贡献 奖这样的一个事情，也为北京冰球然后中国冰球去争取了一些荣誉，然后做了相应的一些服务。 嗯， 这确实是我们刚才像您说的很值得骄傲。 嗯，没错啊。其实提到冰球可能并不如其他的一些运动大家更熟悉一些啊。 嗯， 所以我相信随着李慧的介绍，可能大家未来会对冰球运动的关注也会变得越来越多啊。 嗯，对对啊。这个呢，刚才李慧是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咱们首钢体育除了这个首钢男篮之外，那么还有这个首钢的冰球是吧？ 对。 那其实首钢的男篮呢，其实作为北京的城市名片之一哈，发就是有着光辉的历史是吧？ 没错。 嗯，对对对。那刚才您提到了首钢男篮，又提到了我们专门为这个2022年的这个冬奥会所培养人才的这样一个首钢的冰球哈。 嗯。 那首钢体育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哪些您觉得跟大家值得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呢？ 不介绍可能我们都不知道，多介绍点。 对，多介绍一下。嗯， 好的。我还是先把冰球这块说了吧，因为冰球刚才说的是职业队伍嘛。 嗯， 那其实除了职业队伍之外，我们还给就是积极的响应三亿人上冰雪这样的一个号召。 嗯， 所以也在去做全民的这个冰雪运动的普及。 嗯， 所以我们也是做了类似于像冰雪的大课堂，然后包括冰雪的一些培训。 嗯， 还有包括我们在今年年底很快就在冬奥会开始之前我们要去做的中国冰球产业论坛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 就是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国企的一个担当然后国企的一些发力能够让那个整个， 让大家知道这个事， 对，知道这个事情。 嗯， 然后包括体育产业的一些相关的运营，然后跨界的融合到底要怎么去做，大众的一些推广到底怎么向下去执行。 嗯， 那我们也是愿意去拿出一己之力去建言献策，然后向下去推动。 嗯， 这是我们冰雪这块的相关的内容。那篮球这块就刚才徐然老师也说到了啊，就是确实我觉得 又一张名片响当当的。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走在大街上随便拉一个人，可能你问他知道首钢男篮吗，我觉得没有人不知道首钢男篮和北京国安这样的。 上到99， 对对， 下到小朋友。 是的是的。很可惜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原因没有主场，所以确实对我们确实是很 少，很遗憾。 对，很遗憾没有跟大家去在现场去见面。 嗯， 但是首钢男篮确实也是有了很悠久的历史，然后我们也是有着4年3冠的这样的光辉的一个历程。 对。 我们的女篮其实也是在这几年当中夺得了5个联赛的冠军。 哦， 所以男女篮其实都非常的优秀。 对， 对，她是中国篮球的一个代表吧。 嗯， 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定位。 嗯， 那其实今年的福茂会的 slogan 就是数字开启未来，然后服务促进发展。那我觉得这两个关键的词，一个是数字，一个是服务，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着眼点。 嗯， 那这两点呢正好是我们首钢体育去主抓的两个方向。好，那我就大概介绍一下。就是从 数字跟服务。哎，您说 从数字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呢？那其实在几年前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哎，北京大概有100万的忠实的球迷，大概有辐射的人群是1000多万的这个粉丝。 嗯， 那其实他们到底在哪里，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那我们其实可能不太容易去找到他们。 是， 但是我们在几年前的时候就开始去做线上的这个服务，包括场馆的预订，然后包括门票的购买，衍生品的一些购买， 哦， 都已经基本实现。 嗯， 那现在呢基于这个我们的大数据，我们去做如何去做数据的开发，也是我们这几年特别深根的一个方面。 嗯， 因为我们知道了球迷的行为习惯，知道了球迷的消费心理，知道了球迷的喜好。 嗯， 那我们就要去把这些东西结合着球迷对首钢篮球俱乐部或者是对于篮球的热爱，对于球星的这个执着，那我们需要把它连接起来，综合成了一个 球迷画像。 对对对对。 嗯， 总结得非常到位。 嗯， 有了这个球迷像画像之后，我们就做了一个数字化的产品。 嗯， 叫做首钢会员系统。 哦， 这是一个怎样的系统呢？ 这个是在云端在线上的一个系统，但是呢，它是一个我们跟球迷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链接。 嗯， 它可能不仅仅是工具上的链接，就是我需要买票， 嗯， 我需要去反一些情况，我需要去跟队伍有一些互动。 嗯， 那它更重要的是一个情感的链接。 哦， 对，是一个情感的链接。我们可以向下把这个篮球文化、体育精神能够去推广出去，然后能够让大家走入到自己的一个生活。 生活里有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能量。 对，这个挺重要的。 没错没错，因为最基本的一些买票啊，一些咨询啊，这是最基本的一些线上的服务了，是吧？但是呢，有一种精神上的沟通， 对 啊，这样的 社区的感觉。 没错， 我在这儿的人都喜欢首钢篮球，无论是男篮女篮，接下来还可以发展一下爱冰球的， 对 吧？ 对， 另一个发展的角度。 对对对。 其实今天我们来请三位啊，三个企业代表都跟我们说了很多哈。那接下来的最后一点时间呢，我觉得还是可以请李慧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实际上这些年大家最常听到的一个词儿就是新经济、新的业态。 没错。 同时，我们措手不及的这个疫情哈，又给大家很多企业其实是出了难题。那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实际上真的是我相信所有的企业都使出了浑身解数。 对， 那尤其是在体育这方面，有破圈的这种动作， 对，还有跨界的， 对， 有体育消费场景方面的一些动作。那还有首钢体育还做了哪些？我觉得也可以请李慧来介绍一下啊。 好的，确实如徐岩老师说的，就是疫情给整个行业其实打击是非常大的。我特别清晰的记得， 看不到球啊。 对，我特别清晰的记得那个时候第一年疫情的时候，就是整个城市大街上空无一人的时候，我们当时在办公室，我们公司的几位副总书记，然后都在一起，去商讨，现在的疫情对，首先门票的收入几千万就没有了，再加上你没有任何的机会跟球迷能够产生互动， 对， 所以你就没有任何向下的一些消费产生， 对， 那这个到底怎么办？那可能不能坐着等死，那我们如何去弯道超车，找到新的发展途径？就是也是同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遇。 对， 那么如何抓住这个机遇呢？所以我们也一直在想，我们到底如何去判跨界，然后去破圈这样的一个维度。那我当中举两个小例子啊，我们在疫情允许的情况下，今年的4月11号的时候，我们在这样子的首钢园区，就是工业风特别的很有很炸的这种视觉感觉的这个前提下，我们去做了一个将大众健身就是路跑的一个项目，结合着车企 啊， 对，车的一个体验，对， 每个人都最好是基普乔格， 这个怎么来结合呢？ 车嘛， 对， 说说， 我们去做了一个定向跑这样的概念，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了解定向跑？定向跑其实它和马拉松路跑是不一样的，就是它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然后它要通过线上打卡的方式去，比如说我有20个卡，那我第一个卡在这里，第二卡在这里，然后20个卡你要通过自己的一些很优选的方式，想去哪里，然后先打上1、2、3、4、5，这样的形式， 你要设计一下你的路线， 对对对， 用最短的时间把这20个定位你都跑到， 对对对，没错，而且你会在这20个这个点里面去完成相应的一些任务，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是把车的一些体验，然后把体育的这个文化和就是一些简单的动作的一个互动，然后还有就是园区里面的酒店呀、餐饮呀，还有我们的地标型的这些建筑，比如说大跳台啊，然后群明湖啊、三高炉啊，这样的地方全都揉在了一起，形成了非常一个有意思的一个全民健身的跑步。 对对对，没错没错， 先天的条件， 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非常深度的帮大家去打卡这个工业遗存的网红之地。 这个挺聪明的。 这个活动哈，举办完之后效果怎么样？ 效果非常的好。当时我们在微博的话题量就达到了500多万这样子的一个参与度，然后当时呢也是体验到了车的一些特别有趣的一些文化，因为钢铁和当时的那款车型其实是非常的搭，就是很硬汉的风格，对，所以整体大家的反馈是非常的好。 亏了这是开车定向跑啊，腿着可能还真的有点距离。 对，其实我觉得如果是用双腿的话也是另外一种挑战， 对，没错， 感受会不一样，对吧？ 马拉松还跑42公里，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没错， 这是一个活动。您刚才说想举两个例子， 还有别的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首钢的3V3挑战赛，这个是我们自己去自主运营的 IP。我们其实现在除了职业队的运营之外呢，还做了很多大众健身这块的 IP。所以3V3是一个，然后我们有公益项目的，就是都茂公益赛，这样的一个项目。然后还有去职业和大众的那个篮球兴趣爱好的培训，就是首钢的官方训练营。这 样的一些赛事 IP、哦、所以我要说的是三对三的这个比赛、嗯、我们是把这个传统的三对三搬到了特别好的有流量有年轻人群的这样的一个商圈 啊、 哦、去打比赛。那当然你的 面向这次奥运会上不都有这个项目吗、嗯、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打造的这个氛围打造的这个气质就是非常的时尚非常的潮流。 嗯 所以呢我们把球员的平时球员都是在去要么就是在打球要么就在打球的路上、 嗯、是、嗯、 所以我们把球星也带到了这个现场和球迷之间去互动 啊、哦、那肯定 形成了 宣传效果 人气非常旺 对对对 对, 对形成了很多那个互动的一些话题然后有很好的那种视觉效果和体验 嗯 所以这点来说从三 v 三篮球这个本身来说我们也传递了篮球的文化传递了首钢的精神 嗯 嗯 这个是个很好的破圈 对这个活动也很有意思啊、 嗯、 哎那现在这个活动我们在北京的各大商场啊或各大体育场地啊、嗯、是不是也能看得到它一般都是以什么样的窗口来举办呢 嗯 我们每年是跟我们的赛季保持统一的我们赛季一般都在十月底所以今年也是在十月底 哦、 那快了就 对, 对 快了对没错、嗯、 对 那我们的市民朋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了解到比如说下一次我在哪儿我能够去参加一下、 啊、 现场去看一下 现场加个油 对对嗯 谢谢这个广告机会啊 下节目把费用结一下 嗯关注我们的首钢篮球俱乐部这样的一个公众号就可以、 哦、 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会员体系、 嗯、 就像首钢球迷这样的一个服务号 嗯 那我们就是及时的会把这些信息都给曝光出来然后及时的去推进因为也希望大家能够走到商圈能够跟我们去深度的去互动、 嗯、 深度的去绑在一起去感受体育的快乐 嗯 对对对、 这个、 你说了这么多涉及到篮球的哈、 嗯、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冰球是吧、 嗯嗯嗯、 那么这种冰上运动在推广方面我们是不是也想了一些什么别的办法呢嗯、 冰球实际上现在还属于培育期、嗯、 对冰球本身它可能对于场、嗯、这个场地的要求要更高一些 还有设备 嗯对对对 是是 嗯 这就是刚才跟吕总提到的这个冰面的一些维护啊制造都有关系 嗯、 目前来说因为我们的冰球队主要还是为了去服务2022冬奥会所以先把冬奥会去、 嗯、 这个事情去向下作为一个完成那在这之前刚才我提到了就是我们要去做那个冰雪产业论坛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 那之后我们肯定是极力去推广大众的全民健身冰雪的运动去普及去发展 嗯 走进校园然后走进商圈走进社区、 嗯、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计划 对它应该是有一个很通畅逻辑的一个发展道路因为你首先要把最重要的竞技体育的比赛项目首先要出成绩才有可能接下来面向大众去进行一个推广、 嗯、 才有可能接下来的粉丝的社群呐、啊，然后跟青少年之间的一个连结呀、啊、才有可能做一些社群的活动 对 吧 对, 对我觉得它是要有一个时间阶段去发展的跟我们大家对于篮球的这个普及跟爱好还是有所区别 是要培养 对它是需要培养 是的 所以刚才其实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荣幸请来三位企业代表哎呀我真的是内心非常激动啊为什么你看我坐我旁边的这个梅总做大众健身 是的 其实这两年大众健身越来越火了、 嗯、对而且我们大家对于这种体育健身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了越来越高了 他们有一套设备可以帮大家更好更健康更全面更高的维度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然后更高的维度呢比如说我们首钢体育所做的这种有可能比如说我自己不会打篮球但我喜欢 但我可以看 我 可以参与 我可以 对吧 加油 啊 对不对、 嗯、 所以我们也有篮球比赛包括我们的粉丝经济都做得很好啊然后接下来又给大家培育了像冰球这样的一种社会环境慢慢来对吧然后呢更不能少了提的就是吕总就是大家可能原来对于冰雪运动更多的就是还是像我们说的我要穿什么装备啊、 嗯、 我怎么滑呀、 嗯、 我能不能找到教练呀而现在又让我们知道这里面不可少的就是专业的冰雪制造设备他们的支持 这个雪好不好啊 很重要 这个冰面是不是好啊是不是平整啊真的是非常重要 对这个可能将来要问问首钢体育的李慧、 嗯、 你们的冰球运动员可能对这个事儿特别有特别有发言权、 对对对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那我们今天上午的节目呢即将要告一段落了啊那今天上午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特别节目体育让城市更精彩到这儿呢就 全部结束了。要向我们正在听节目和正在看节目的听众跟观众朋友，还在正在我们这个展区外啊看我们直播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再推荐一下我们六号、七号以及14号的展馆啊，都有非常多的体育企业， 没错， 带来了他们最值得骄傲的设备、技术、服务啊，以及还可以提供给大家去现场互动的一些展区。昨天李雷还告诉我说，有一些这个奥运徽章啊、体育设备啊，都是可以现场买的，对吧？ 啊，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哈。 对，还有一点点时间哈，我们三位嘉宾再用一句话吧来总结一下，是吧？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啊，然后呢，想跟我们的听众啊，想跟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说一些什么？三位嘉宾从谁开始？ 从梅总， 梅总开始啊。 一句话的话就是， 就一句话了啊， 就一句话了。 明年继续参加服贸会，明年继续参加两位老师的直播。 好，那就是明年咱俩还得来，你知道吗？ 没错，没错，这已经约好了，是吧？ 李慧来， 好。让北京成为最好的体育城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共同去开拓的未来。 好，最后一点时间给到吕总。 吕总， 因为中国这个经济发展这么好，所以呢，疫情又恢复，然后疫情已经控制住，然后经济已经全面复苏，所以呢，我们相信冰雪产业也会迅猛发展，借着奥运这个平台，把冰雪产业更上一步。谢谢。 好的，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特别节目《体育让城市更精彩》啊，就全部的结束了，是吧？ 最后一句话了，我也从今天的11点开始，我们的京津冀之声 FM100.6 会围绕着乡村文旅产业如何服务城市这一个主题， 对， 再继续为大家带来我在服贸会等你的现场直播，也欢迎我们各位朋友啊，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届时收听收看或者在我们的展台附近跟我们打个招呼。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全部的今天呢，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哈， 没错啊，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再会， 再会。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时间醒来，给梦一个不一样的色彩，心跳的旋律，生命的节拍，带给爱你的我们美丽的期待。当我在你的城墙上眺望，给心一份不一样的豪迈，自豪的笑容，年轻的风采，告诉世界我们崭新的未来。北京，我的爱，敞开5000年的胸怀，让岁月看到今天的精彩，不一样的未来。我的爱，拥抱一个新的时代，让世界把你期待，幸福就是我们的表白。